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埋一边。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喂，今日咧就呢、這个等咗好耐啦，热烈弹琴，热烈唱，饮翻杯先。 系 呢个最紧要周浩鼎落选啊！ 冇错，最紧要佢唔好系佢。 你系六啊得，七啊得，好多都六点五啊！我发觉系啊， 唔系最紧要咧， 六点半 最紧要头，最紧要三号唔得咯，因为咧如果唔系会见到咧，因为网上见到嗰张相就系佢啦、郭佩凡啦，同埋阿李慧琼。 李慧琼系啦， 就系、是、三个灰头土脸咁样啊！系啊，杯杯，系 饮杯饮杯， 辛苦你啦，嗰晚成晚喺呢个票站嗰度。系咯，如果唔系咧，你见到佢三个咧意气风发咁走出嚟咧，我真系唔死。仲有，如果系咁样，到时啊呢个阿猜埋 breast 都会 嘅。嗱，我就觉得奇怪嘅，其实，但系谂下，我从来都觉得咧，钟庭耀咧就开始收档嘅。其实咧、就因为呢个香港研究社嘅票站调查咧，喺上一次嘅区议会选举同埋再上一次立法会选举嘅票站调查里面咧，已经系比钟庭耀准确噶啦， 好准啊！ 系啦，咁今次咧，佢就去到九点半嗰次咧，就仲系32.几对31.几。 嗯， 嗰阵时就我谂啊，杨岳桥会输嘅， 系 因为嗰个 margin 咁细咧， 系 咁就以往传统智慧就系啲掌心雷啊、老人票就反映唔到喺票站调查， 系 咁，但系去到十点半再出埋最新嘅票站调查咧，就话。杨岳桥胜算大咯，第一次出就是叫做双方机会均等， 系 咁就到杨岳桥胜算大嗰阵时咧，咁跟住升到就已经即时就话赢20,000票啊杨岳桥，咁咧就讲到咁准确咧，咁我估计咧就应该， 但系佢又估多咗啲嘅，因为佢讲到就话一定系杨岳桥赢。而周浩鼎同埋阿楊阿梁天琦嘅贏嘅機會就好細，係 即係佢嘅機會大啊！楊岳橋機會大， 但係估多咗嘅，咁其實就真唔係大， 冇20,000票係啦。咁我諗個原因係咩咧？我估計啊，就係咧，其實我自己比較關心啊，睇雕大師同埋呢個梁志豪啊，兩個人點解即係嗰個得票咧？其實叮噹， 志豪 其實最激烈係佢兩位，我覺得 係即係都會徘徊喺千幾票啊， 喺成個點票裏邊咧，同埋我最覺得有型係咩咧？係佢嗰個點票中心打出嚟咧，佢個名後邊括住睇雕大師嗰下， 睇雕大狀， 睇雕大狀係啦。 阿方國珍都有拿， 方國珍係括住哪吒嘅咁樣。咁咧就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我一路。即係成晚瞓唔著啊！其實睇究竟邊個睇雕大狀啊，定係阿梁家豪啊？ 梁思豪， 梁思豪贏出咧咁樣。咁就嗱，你諗下，如果建制派嘅民調機器已經一早話咗周浩鼎會輸，由佢已經接受嗱，佢其實喺 close 咗個票站之後接受過訪問㗎啦，已經係咁嗰陣時就都已經好騎呢下㗎啦。就搶答啦，李慧瓊就不斷話，就話建制派有幫我哋，建制派有幫我哋。 係，鄉議局啊嗰啲鄉事有幫手。 係，張學明，張學明咁記住，張學明唔係鄉議局，張學明係民建聯嘅。佢不斷淨係話張學明有幫，咁即係話其他冇幫咯。咁啊，發叔個仔有冇幫啊？係嘛？呢、這個嗰、那個劉青雲有冇幫啊？上海仔有冇幫啊？呢啲如果冇嘅話，就真係唔得咯。 上海仔都周身唔得掂啊，自己都。 咁所以我就話咧，點解佢首先我講下周浩鼎先，即係大家都即係呢個最興奮嘅一講佢就。係。咁點解你諗下？如果係咁，點解嗰場 show 啊？ 嗯、 我成日都話一個政客上台同落台鞠躬嗰下都好緊要。 嗯。 嗱，呢個周浩鼎咧就已經喺大約。11:30到已經知道佢自己會輸噶啦。 嗯， 咁好明顯由11:30到最後尾應該大約正式宣布當選係咪4:几啊？ 4:几 係啦，4:几。咁啊點咗九成票嗰陣時，3:00已經點咗九成票。 係啊，中間停。 咁嗰陣時已經爭成10,000票啦，嗰陣時。 係。 咁嗰陣時已經係敗局已定噶啦，差唔多。點解唔度好一個説法出嚟？ 嗯。 因為政客最後尾。輸了敗選見記者講咧好緊要，因為除非你準備以後退出政壇，即係好似阿黃成志咁樣嘅啫，我都唔明黃成志就真係趕收工，頂你 十一点几就话自己输，连阿梁思豪同埋呢个刘志成啊，都未话自己输嗰阵时候。他就已經搶先宣布自己輸了，已經係，即係好似就係話嗱，到此為止，可能他後面嗰啲老細就話嗱，唔好再計鐘啦， 早啲cut， 係啦，早啲cut鐘啦，係嘛嗱，變鐘計嘅其實係，咁嘅話咧就即係可能俾少幾皮嘢咁樣，咁就可能十一點就要佢cut鐘啦，已經係找數啦，已經係，咁所以就第一個最先出嚟宣布自己敗選嘅就係黃成志，係，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相當之奇怪嘅，咁但係周浩鼎更奇怪嘅，點解連 prepare 一個敗選嘅宣言嘅能力都冇咧？嗱，我估就內部矛盾問題， 係， 我覺得啊，嗱，今次好明顯，其實楊岳橋贏就贏得好險啊， 好險， 其實佢要真正要一個遇到一個值得尊敬的對手，其實不是梁天琦，我覺得其實是方國山。 嗯，係，冇錯，所以多謝佢嘅， 亦都係方國山後面的包括呢個 田北俊， 係啦。即係話，如果方國山攞個三萬幾票裏面啊，佢攞翻黃成志咁嘅票咧，楊岳橋就輸咗㗎啦。 係啊，你話方國山嗰啲 攞一萬七票啦，係啊，係嘛？咁嘅話咧，方國山嘅票梗係唔會倒向楊岳橋啦， 嗯， 亦都唔會倒向呢個體雕大狀啦， 係咯， 咁就倒向周浩鼎。周浩鼎咯，系啦， 你冇當你冇三萬幾票啦，當有一半零，都萬五啦。 係啦，因為楊岳橋、梁天琦啲票咧就唔會倒去周浩鼎。其實喺成個新界東補選裏邊咧，唯一最大機會嘅咧，其實就係將方國山啲票攞走。係。咁所以咧，我估就係佢有幾個矛盾擺唔平啦。我覺得大家現場都會見到咧，就冇呢個叫流動老人院出現。係。 系 啊，就呢个 mobile aging house 就冇出现嘅，咁点解咧 ？Senior home 系一件事啦，mobile senior home 冇出现，咁点解咧？就系嗱，乡时动员，我成日都讲，无水不落，即系乡时嗰架车啊，个流动老人院要行要入油嘅， 系 你冇钱到就入唔到油 嘅， 系啦，入唔到水嘅呢只，呢只系讲真水啊， 系啦， 入咗水先行得喐， 冇错。 咁嗱，你记唔记得上一次区议会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呢個 私家車喎，終於出係 嘛？唔係，就係嗰個侯志強啊，帶領一班流羅啊，走去巡視新界北區啊，新界西定新界北啊，就係阻止老人院、流動老人院去投票啊，要維持廉潔選舉。 係，哇，係好嘢喎，真 係。咁你諗下嗱，呢個禍咧，其實就已經係上一次區議會選舉已經中禍，就係因為其實都係由等埋發叔開始噶啦，因為周浩鼎同埋黃成志背後嘅呢個選舉機器，即係中聯辦咧，就係意圖啊，就係想起阿發叔尾住，就係喺阿發叔身體唔好嗰陣時咧，就將鄉議局嘅議席咧，就想交俾民建聯。 係 咁嘅張學明其實就係，嗱張學明兩個角色，佢又係鄉議局嘅副主席，同時係民建聯。係咁，所以咧就其實就係咁蠶食咗鄉議局個位。咁但係發叔真係人老精鬼老靈啊，真係。在醫院裏面度一條橋出嚟就係唔出去投票， 係 或者唔係去遲到投票， 係 搞到成個建制派一鑊粥之後， 嗯， 佢就即時就扶植呢個劉業強 阿仔 啦， 嗯， 阿仔上位啦。咁咧阿仔上位之後咧就高調宣布咧就會組織一個叫新界人黨，係啦。咁我一早已經喺節目講，我舉腳贊成啊， 係 因為咧要打垮呢個蛇齋餅種咧，就而家其實只有靠新界人， 或者靠新界嘅蛇齋餅種， 係啦，或者靠新界嘅流水席去打破呢個市區嘅蛇齋餅種，個盤菜 盤菜就當蛇齋餅 種，係啦，就有鮑魚，你就點會食鮑魚種咧？人哋嗰啲就真鮑魚， 冇錯冇錯。 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周浩鼎之敗啦，其實。今日我睇下李慧玲寫就話中聯辦好大起功，所以就累死周浩鼎。其實唔係，我覺得其實中聯辦個操盤嘅技巧，我覺得今次嘅水平其實係相當之高。 係 你睇得到嘅嗱，黃成志就趕收工，點解咧？黃成志不能攞太多票，因為佢如果攞得太多票嘅話，佢會攞埋周浩鼎啲票。 係 所以好多人話一個咁資深嘅政客，由苦瓜嗰張咁嘅。我每一次見到都笑嘅，其實嗰張苦瓜過年前嗰張鬼妹 banner 出現之後，一路到中間超人，一路到最後尾叫人投票俾方國山，到最後尾又俾人鬧，又叫人投翻俾自己。嗱，咩人會咁失常咧？你諗下，嗱，佢大佬老牌政客嚟嘅，大佬匯點九十年代出身，其實佢仲差唔多同阿鄭家富係同代嘅，同代出身，喺北區做社工耕耘咗咁多年。係嘛？雖然英文唔好，但係得到鄉市嘅支持。 嗯。 咁所以咧，就其實就係陀地嚟嘅。 係。 一個經歷過咁多選舉嘅經驗，一個咁嘅地頭蟲，點、 嗯、 可能喺新界東補選裏邊係不斷咁出現失常狀態？ 係 係完全冇辦法解釋嘅、嗯嗯。你由嗰張苦瓜海報開始，到嗰個中間超人，嗱我就唔係歧視肥人嘅，我自己都係，所以咧我就唔係因為佢著咗件衫。嘅問題太窄啊，或者現代啊， 就一定唔會著嘅嘛。正常嚟講，你唔會攞件咩嘢著上身啊嘛，係咪？ 唔係，但係我覺得佢特登玩騎呢啊，我覺得 係會唔會高估啊？佢講埋先。 佢嗱，佢上一屆2012就4.5 嘅，係咯，都係4.嘅，都係4.5。 係啦，今次佢就好準確地維持翻佢上屆得票。嗱，你諗下，如果幕後操盤手佢計票，佢係計咩咧？係用2012嗰個數嚟去操盤。 係。 咁所以黃成志係不能贏得太多，只要補翻上一次嗰個嘅。票數就得啦，所以我覺得當佢喺票站調查裏邊、嗯啊，香港研究社話咗俾佢聽，阿成志你完成啦，佢就即刻宣布敗選啦。係，因為喺票站調查裏邊，佢得票就係咁多啦。 係， 即係佢已經找咗張單啦。 係， 即係佢已經係做到啱啱 quota 夠。 係， 咁咪收工咯。 係， 咁而家個問題，我覺得咧，如果要追究站咧，就唔係話中聯辦操盤嘅問題。 嗯， 嗱、啊，你記住，今日譚耀宗上電台講就係話咩咧？最衰梁天琦攞唔到激進民主派嗰110,000票。 嗯， 佢原本喺佢嘅計算裏邊咧， 係 梁天琦嘅得票標準咧，其實係以110,000起標嘅。 即係梁國雄同埋啊， 梁國雄加埋 陳志全， 陳志全嘅激進所謂激進泛民票。佢哋嘅計算裏邊，黃成志 keep 翻4% 民主黨嘅地區票。 係 嗰啲票唔可以過楊岳橋嗰度。 嗯， 但係如果黃成志一攬過去新界。譬如將軍澳或者離開北區嘅話咧，攬入去西貢將軍澳、 嗯、 或者係沙田嘅屋邨區咧，就會叫走周浩鼎嘅屋邨票。 嗯， 因為周浩鼎嘅選票其實主要嚟自大埔同埋沙田嘅屋邨區。咁、 嗯、 所以黃成志嘅競選活動一路都局限喺北區嘅。 係， 佢亦都好知道自己嗰張單點走、 嗯嗯。 而最後尾我覺得咧，就出現咗一個變數係咩咧？我覺得啊，嗱，楊岳橋咧，我唔知佢係。個人太過聰明咧，亦都太過蠢。 嗯， 就因為佢冇完全切割同嗰個新界年初一嘅旺角蘇聯， 蘇聯係 冇完全切割。 係 咁，所以我覺得啊，另外就係咩咧？我覺得第二個真係幫到手叫梁國雄。 嗯， 我覺得長毛嗰、那個佢自己拍嗰段片係好緊要。 嗯， 佢話周浩鼎當選等於支持梁振英連任。 係啊，俾阿梁振英可以喺兩會嗰度 係啦，去邀功 邀功係啦。 咁所以我覺得楊岳橋都好清楚，佢知道。投落去佢嗰度嘅人唔係完全認同泛民嘅選民嚟，即係話喺嗰110,000票裏邊、 嗯， 其實有部分係受到梁國雄的影響咧，係投咗俾楊岳橋。 嗯， 因為梁天琦嘅票倉咧，即係純粹理論推測咧，就一定咧好大可能都係嚟自陳志全同埋梁國雄嘅支持者， 即係所謂激進民主派。 係啦，仲有我覺得係手頭族多咗一班手頭族，所以即係話好多人話啊，激進民主派就死梗啦，咁啊，一陣間先講。我覺得唔係咁悲哀嘅，其實。但係咧，實際上咧就係咧，令到因正正因為楊岳橋冇完全切割啊，我覺得，所以變咗咧，嗰啲人有個理由，你明唔明？即係做六點五，即係6.5嗰班點計咧，就佢兩邊都得嘅，其實。而我覺得啊，感情上佢更甚至係傾向梁天琦添。 嗯。 但係理智上咧，佢又覺得阿鼎爺入咗去大鑊。 係。 所以那個 6.5 的衝突呢，我覺得去到最後尾呢， 嗯， 即是頭那一下呢，我覺得呢，因為楊岳橋正正就不是這個傳統的民主黨那種的嘴臉，同埋公民黨那種嘴臉，所以他 cast 個 focus 那一下可以擺返落去楊岳橋。 如果完全切割或者怎樣呢， 走 那些人就會直接去梁天琦啦。 是啊，我覺得會走的，我覺得。咁所以就正正因為他沒有完全切割，所以就我覺得啊，即是馬後炮啦，這個。就係、是、令到咧佢補得翻喺110,000票裏面，我覺得咧佢大約 keep 翻一半以上。 嗯、 梁天琦有一部分係手頭族嚟嘅，即係有我估有10,000票係手頭族。 嗯、 你睇到嗰啲選區分佈咧，佢唔係嚟自中產選區嘅、 嗯。 梁天琦 多數喺屋村， 係嚟自屋村裏邊嘅後生仔，屋村仔啊，我哋叫做嗰啲係佢支持者嚟。而所以我覺得中聯辦操盤今次咧，其實係顯敗嘅，僅敗嘅其實係。即係楊岳橋係謹慎嘅啫，我覺得真係，直至到第9:30呢個香港研究社嘅民調出嗰陣時候，我估係楊岳橋輸添嘅，因為佢只係爭1%都冇，同阿周浩鼎，係嘛？直至到我估係咩咧？就係、是、最後尾啦， 那些所謂 6.5 想來想去想來想去就在9點半到10點半出去投票就投下去那裡所以原本怎麼會在最後尾當計埋最後尾那個鐘的票站調查的時候楊岳橋竟然是再 突然會拋離 拋離了兩三個百分點差不多是即是說在9點半到10點半那班人投了下去楊岳橋那裡咁但係周浩鼎如果要問責咧，我覺得除咗要向方國山問責之外咧，仲有胡風啦，當然 係係 啊，胡風好似係方國山嘅契爺， 契爺 係啦。咁之外咧，我覺得咧就係咩咧？我真係唔明，唔係好明白嘅。我估黃成志同阿周浩鼎嘅後邊嗰個公關團隊係同一個團隊嚟嘅，你覺唔覺得好似啊？無論係嗰種騎呢啊、蝦碌手法啊，咁嗰種即係嗰種唔專業啊， 係 好明顯，我覺得唔係一個喺香港本土選舉有豐富經驗嘅人。 咦？即係新 我覺得操盤者係啦，我覺得操盤者係新嘅 PR 公司。 哎呀，用咗周融嗰間唔通？ 有啲似喎，但周融都冇咁騎呢。我覺得上次咩呢個反暴力都冇咁騎呢。 係， 但周浩鼎就黃成志就好明顯嘅形象嘅問題啦。周浩鼎係咩咧？我覺得啊。他說自己因為競選工程開展得遲他說了部分原因的我覺得因為民建聯本身是不傾向派人參選的原因就是因為那個你要知道幾個月之後那個是比例代表制的選舉他現在有 Try My Best 有巴基斯坦博士有唐愛蘭就工聯會還有郭偉强四件上次呢兩件是分配票配得很準的是以六點幾嘅 percent 選票當選的佢有兩件係即係大家啱啱好嘅，咁咧就最後尾就是范國威當選。咁咧，如果多咗阿鼎爺咧， 係 佢係唔夠五個人嘅，佢嘅選票 係， 佢嘅選票係四個人掹掹緊啊，其實。咁所以如果你話對 Try My Best 又好，呢個巴基博士又好咧。他絕對是不想周浩鼎贏的我覺得。 那兩個就是的應該是的。 不是即使工聯會我都不想因為工聯會一個都是最後尾攞好少票當選的。因為新界東從來都不是建制派的票倉 的。 咁所以他們上次掹到四席呢其實是超額完成的已經是。其實也跟泛民犯錯有關。咁所以呢我覺得今次周浩鼎呢其實有少少呢就是呢大家都是既然上頭落到指令就 都會出去撐下場。 氣做啊！嗱，當然，我覺得最老實嗰個田北俊啦，佢講到明，我唔撐佢嘅，係嘛？所以就冇人 blame 田北俊咯。 係， 結果就而家咩咧？開始秋後算帳咧，就揾鄉事啦，就揾呢個自己黨友啦，而家揾到。 係， 咁所以你見到啊李慧瓊子點解嗰個殺氣騰騰咧？我覺得咧，就係亦都係咁嘅原因。佢左手可能就喺度搣緊劉業強嘅公仔。 係。 右手就準備攞支針喺度篤緊咩咧？ 篤緊 巴基博士。其實呢班友究竟有幾出力？嗱，周浩鼎當然死頂嘅話咧，你會話佢總得票咧，其實係冇乜點比2012年嗰屆咧係倒退得好緊要，即係少咗我諗兩三百分點到啦。事實上楊岳橋咧，因為亦都因為黃成志撇咗啊嘛，咁所以又唔好難用黃成志計埋2012咁樣去比嘅。如果你比嘅話，你要剔除咗黃成志4.5%，咁啊差唔多啦。咁楊岳橋咧就冇攞刀度，冇攞多度選票，即係保存翻嗰個泛民喺新界東嗰個得票嘅數目，即係咁上下。而真正有增長其實係方國山。 嗱， 我哋睇翻個出嚟嘅結果就係咁。 即係又 係 阿田少做到嘢啦。 我覺得方國山有少少黃成志嗰種嘅地頭蟲嘅一個形象，因為佢喺將軍澳坑口啊，就出康城啊，都點咗好多年。咁咧就同埋我覺得佢另外一樣嘢幫到佢係咩咧？佢攞阿葛佩凡嚟單挑啊， 係 揼佢。雖然個官判佢冇揼啦，係嘛？但係嗰下官司我都係幫咗方國山。 係， 即係話嗱，如果你係一個政治上你又冇乜所謂，但你又好保守，你又唔中意衝擊，又唔中意激進行為，咁你唔投泛民嘅，咁你最終就走咗去邊咧？梗係揾個形象親民啲啦，就冇乜騎呢嘢啦。黃成志自己搞翻自己嘢，咁所以我覺得點解佢有33,000+票咧，係有原因嘅。所以方國山喺點票中心就話：，唉，我都唔知道將來我嘅前途點啦。咁樣對下氣氛底下，我哋啲 我啲中間嘅路 嗱，我覺得唔係，我覺得真係，我鼓勵方國山2016一定要參選，因為佢 能夠攞票攞多咗票嘅話咧，結果最後尾佢會攞走咗邊個咧？工聯會嗰席。 嗯，係 真係噶，佢唔會攞走泛民嗰席，但係佢會攞走工聯會嗰席。 係 咁，如果田北俊係唔喺新界東參選而移師港島嘅話咧，對方學生更加有利。 係， 所以千祈哪吒千祈唔好氣餒，係嘛？我係你支持者嚟嘅。 但係哪吒而家唔係自由黨噶啦嘛， 佢獨立候選人 係啦，獨立咗噶啦。 係啊，嗱呢個就係叫做。叫 ABD 啊嘛， 系 ABD 就 anyone but DAB 啊嘛， 系 咁所以嘅话咧，我觉得就大家应该俾啲鼓励阿方国山嘅，其实就希望王承志所有嘅选票咧，自此以后咧退出江湖嘅话咧，就过晒喺方国山嗰度。 系咁啊，王承志佢哋可能话咩啊嘛？佢我狄志远讲话即系想做公职啊，反而系，所以佢应该退出，佢应该唔选噶 啦。嗱，坦白讲啊，如果佢真系想做公职，就唔应该去选，因为你永远唔揭只底牌出嚟咧，你都冇人知啊。你而家冯伟光选咗啦， 系 系嘛？我谂连公职都冇得做啊，真系。所以佢而家冇可能噶啦。其实有嘅公职，有冇嗰啲分区灭罪委员会？ 但系真系好核突咯，佢两个喺度，即系喺电台嘅节目嗰度讲话，即系 open to 做公职，可以做呢、這个即系卫生福利或者咩？ 如果你系六八九，你睇到话刘梦红咁嘅下场。下一個就張振遠，你估佢會唔會喺呢個時候起用王承志先得㗎？你當六八九真係傻得咁交關咩？真係，如果當日馮偉光去咗選啦，佢都唔使自己做而家嘅位啦。即係呢啲就係叫做咩咧？千祈唔好露四點，翻唔到轉頭。露埋第四點就翻唔到轉頭。王承志啱好4%， 係 露咗第四點啊。 嗯， 得四點原來真係，咁就翻唔到轉頭。 之前都有 4.5， 但係之前 4.5， 而家得 4.， 咁就我諗公職嘅話就有冇嗰啲咩啊北區分區滅罪委員會啊，或者嗰啲淫審處咧睇下鹹片啦、啊，冇所謂啦、啊， 係嘛？淫審處嗰啲唔 有公職，不停睇鹹片 啦、啊。我知啦，啲唔係咩公職嚟，冇乜錢，冇乜 咁你想點啊？收咗嘅咯喎，已經。系嘛，胡仲奇咁收咗噶咯喎，已经用咗点啊？ 我谂佢系想嗰啲即系10万啊，嗰啲咁样公职嘅，我估要月薪。 喂，大佬啊，政治助理都唔会揾你啦，你嗰个超人造型，大佬，同埋你暴露咗几样嘢，第一英文唔得， 系， 第二审美有问题， 嗯， 嗰件超人衫都着咗出街嘅， 系咯， 系嘛，第三，大佬即系亦都系佢嘅口味系偏离于主流嘅嗰种苦瓜海报。所以我都冇得搞嘅， 我都系个智力都有啲问题咯。而家去到已经系 失智超人， 即系我就觉得佢嗰个 case 咧，真系完全系out晒，完全系唔知道发生咗咩事。 都好悲哀，其实我认识佢嘅王承志， 系啊，我知道啊，你讲过即系同期咁上下， 差唔多同期咁上 下。即系但系见到佢系即系完全out晒，掌握唔到嗰、那个即系。整個政治氣候的發展， 但你要明白的，有時咧，當你咧即係有掣俾人撳嗰陣時咧，有啲嘢唔到你唔做，你唔可以唔去選。好多人問另外一個騎呢怪湯家驊， 嗯， 點解喺投票日你唔講係冇人會話你硬？ 係啊係啊， 點解仲要走出嚟講話我唔投楊岳橋咧？你諗下，你嘅組織有金主有人捐錢俾你嘅，你有冇個自主性可以自己決定講定唔講咧？ 嗯。 如果當你冇自主性嘅話，你一定要出嚟講，你講咩説話咧？你唯有就係話叫人唔好投楊岳橋啊嘛，其實佢意思就係、 是啊啊、 叫佢啲支持者唔好投楊岳橋啊嘛。咁好、啊、明顯就冇啦，因為湯家驊上架7.几%嘅，其實， 嗯， 王承志攞唔到湯家驊1%嘅票都攞唔到，即係話湯家驊啲票歸翻曬楊岳橋。 嗯， 呢、這個先至係我諗湯家驊意料之外嘅事。 即係自己出嚟爆響。 好啦，你人就應該要有自知之明。其實你已經被人通街 X Y 嘅啦。 嗯。 其實講少句就當冇件事，你好似狄志遠咁咪醒咯。 係。 係嘛？但係佢仲要喺俾人通街鬧之後，仲要翌日仲繼續出嚟講。 係、 嗯。就話點解我要咁講？ 嗯。 因為佢最衰搞一句咩咧？就係我唔可以揞住良心投楊岳橋。 係。 嗱呢句真係我覺得咧， 好 係完全咧不能接受。 嗯。 你可以話我同佢政見唔同。我的政見接近王承志，所以我投王承志 OK 我的。但你不可以話我揞住良心投楊岳橋。喂，大佬，那個是你，你是他帶他出身的。 係啊， 係嘛？如果你話你揞住良心投他，咁你是什麼人呢？係嘛？你自己栽培個咁嘅人出嚟，然後咁樣去打他， 即係話自己已經自己變曬喎，真係。 一係就你變，一係佢變。佢而家話佢變啊嘛，但市民唔係，因為市民覺得係你變咗嘛，其實係揞住良心 都 係你， 見到係你變啊，大佬啊！ 咁所以我覺得第二個 write off 嘅咧，其實就係湯家驊。如果我係佢個檔嘢嘅老細咧， 我都會打電話即刻通知 banker， 唔該 stop payment。真係啊，黃成志就夠鐘走人，係啊，佢就醒目自己落標得啦，唔使計數，我已經宣布敗選啦，係係嘛？呢、這個湯家驊嘅問題係咩咧？冇自知之明，我覺得真 係、嗯。你當你自己係乜影響力？ 係啦，仲以為自己 有啲選民。 我諗佢出嚟選嘅話，佢連睇雕大狀都贏佢啊！真係，係咪先？起碼睇雕大狀個躲夠勁啊嘛！我覺得，除非佢個後邊個躲括住自己。乜乜乜咁樣，不過唔好講出嚟啦，粗口嚟嘅都係， 或者一個數字都得嘅， 嗰個數字俾楊岳橋嘛，所以就係呢啲，我覺得亦都係咧死唔斷氣。其實你睇到個世代反轉，個時代已經開始 了， 係呢啲人死唔斷氣 好耐啦。 黃成志以為仲用戰隊形象出現係好有型。攞呢個黃偉文嗰首苦瓜嚟去玩，就以為好有型。大佬黃偉文嗰首苦瓜，即係陳奕迅嗰、那個嗰首歌， 嗯、 我諗都六七年前嘅啦，係嘛？ 又冇咁耐，冇咁耐。 咁就呢、這個戰隊，我唔知啦。 戰隊就真係好耐啦，大佬。 由黃成志去演繹嘅話咧，嗱，我覺得喺咁多個候選人裏邊咧，我覺得除咗睇雕大狀有機會之外咧，其他都冇辦法演繹好呢個戰隊呢個形象。 係。 不過佢睇雕大狀都係演繹戰隊嘅對手結結冰嘅啫。 係。 咁黃成志我都係更加冇可能，咁所以你睇到咧就係有好多人咧係唔知道嗰個時代已經改變緊。 嗯， 我覺得嗱，喺選舉期間咧，好多人咧就會話誒呢個即係將佢定為呢個六七之爭。 嗯， 咁我一早都講過，其實即係楊岳橋能夠最後尾將個選舉咧掹翻去佢同周浩鼎之爭咧， 嗯， 我覺得係對佢嘅選情係有幫助。 嗯， 而佢亦都好清楚唔再去互相攻擊同阿梁天琦。 嗯。 因為大家都明白到其實那場選舉大家所要求的東西是不同、 嗯、 梁天琦去到最後尾他要求的其實不是贏，我覺得 是票數的， 而他越是跟楊岳橋維持一個友好關係，其實他是會越攞得多票、 嗯嗯、 楊岳橋也一樣，如果他不去跟梁天琦互相攻擊的話，其實呢他只要清楚地去打擊周浩鼎的話、 嗯、 還有周浩鼎等於梁振英的話、 嗯、 實際上也都是可以聚集到一即係策略性的投票， 嗯嗯、 即係嗰啲泛民的支持者。所以我覺得最後尾嗰個禮拜咧，你見到咧就佢哋兩個之間亦都相當之友好嘅。 嗯， 包括選完之後，選完之後啊等等表示出嚟，因為大家都明白到嗰個遊戲其實唔係佢哋嗰個，即係唔係個劇本所寫嗱。我覺得寫呢個劇本係另外一啲人嚟嘅，唔係梁天琦，亦都唔係楊岳橋。是另外一些人寫了這個劇本，是楊梁之爭的劇本、 嗯、 因為這個就是譚耀宗今天爆了響口，如果不是那個11萬選票能夠去了梁天琦那裡、嗯、周浩鼎， 那就周浩鼎就出了， 是的，就順利當選了嘛，其實是他即是很慨嘆，你明白嗎？為什麼他不夠那11萬呢？樣即是很明顯就是他們的策略沙盤推演裡面、 嗯、 他已經坑了11萬是 potential 即進民主派 令到楊岳橋輸的關鍵，其實是 事實上是的、哦，即係照計就係喎， 所以我覺得就梁國雄嗰個表態係關鍵嘅， 係、 人民力量嘅表態都係關鍵， 係 咁但係咧，我覺得選後咧，我覺得就好有趣嘅，其實咁、嗯、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睇下選後嗰種餘波未了嘅情況。